点当，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今日啊，系最冷一天。 系哇，好有好有黑啊！我觉得你个踢 系啊， 今日系暂时好耐啦，系嘛？ 暂时2024年系咪最冻嘅一日啦？ 2023年唔系2024年1月23号啊！吓，今日就呢、這个而家室外气温系9度啊，跌破咗呢个双 位 数字啊！ 即系咩概念啊？就是一个温度的概念。 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即系大家都系雪雪声咁过噶啦，今日就真系 好彩啊， 不停咁跌啊呢个气温。 喺日本咧做咗好多御寒嘅措施，所以我今日只需要复制翻嗰阵时嘅装束嗰样嘢就冇，因为嗰阵时去到，我记得有一晚咧，直情系。去到零度嘅，但其實我唔知嘅。我之前又睇天文台知道，我嗰一刻我唔為意，後屘我睇翻就醒起係咯。嗰時仲有行出户外地方嘅，嗰、個凍係，但係有嗰種凍同香港嘅凍係唔同嘅，即係 香港今日濕凍啊嘛， 係啦， 你今日都係濕濕地啊嘛， 嗰種濕凍咯， 係啊，即係嗰個體感温度係唔同嘅，即係因為你尤其個濕度高啲嘅時候，你嗰個體感温度會再低啲啲啦。咁你例如可能有時去一啲即係乾燥啲嘅地方，咁佢乾凍嘅呢個體感温度咧，你可能我當可能日本我早幾年去嗰陣時去東京啊。嗰陣時好似佢寫嘅温度咧，就1度2度咁樣，我感覺就似香港嘅12度咁樣嘅， 所以 都爭好遠 嘅。但係嗰陣時事前出發嘅時候，因為已經準備咗好多，因為 御寒衣物啦， 真係好凍。雖然我去九州其實已經係南面一啲咧，即係有機會話會落雪啊嘛。嗰時咪講咧，咁跟住上網睇咩啊一月九州南士穿搭方法。好直接咁说， 其实咧，你有冇谂过咧？你系唔需要特登准备嘅，你喺当地嗰度见到人哋卖紧啲乜嘢咧，就系噶啦。 唔系啊，你有个概念啊！我发现原来而家去旅行，我发现你有少少概念啊。如果唔系你去到咧，你唔知点卖嘅啲衫。 你应该今日翻到嚟公司咧，同啲同事讲最多嘅一句说话系咩啊？ 好热啊！ 唔系，系咦？你件衫新买噶，冇见过咁、啊、样啦。跟住佢话诶。之前喺瑞士买噶，之前喺日本买噶，佢话系啦，都冇见你着过，跟住佢话系啦，一年喺香港顶都咪着到一次，所以咪今日攞出嚟着下咯。 系啊，因为未够冻啊嘛。 系啊， 你睇谂下人哋系嗰啲喺日本同埋瑞士嗰啲地方买， 着住啲雪褛啊，今日见到有啲同事，但系即系望落去哇，好舒服啊！嗰件事着住件雪褛暖粒粒。 系，因为嗰时去日本我即系叫做做下功课嘅时候咧、我得到两个结论啦。去开日本冬天去嘅朋友都知，因为我未试过冬天。去日本咁滯，好少汗。嗰陣試過一月份去沖繩都唔係嗰回事嘅，因為沖繩再南面啲咧，就近香港嘅冬天，即係嗰種温度。我嗰時知道個兩個結論就係呢個咩洋葱式穿搭法啦， 哦、 即係一件一件剝開啦。咁亦、 啊、 都附帶知道一樣，因為日本好多地方室內有暖氣，咁所以可以用呢種方法。即係你要考慮埋就係除咗件大褸嘅時候， 其實 係 好痛苦啊喺嗰邊，因為咧你嗰個室外同室內嘅温差真係太大， 哦， 好辛苦。 但係我覺得。得还好、啊，因为 因为人哋真係地方大啲呢，我入到室内譬如我喺餐厅咁样，佢真係有啲位置俾你可以挂褛，咁变咗我可以入到去里面，我可以除咗 有地方挂 褛，即係个温度控制会容易啲囉。咁当我女朋友都就係因为咁衰跌咗楼梯，就因为要攞嗰件褛， 咁都要攞出嚟真係好惨啊，咁都要俾你攞出嚟， 就 係 因为佢攞返嗰件挂咗喺墙上面嘅褛啦。咁所以我就出发之前就买咗一件即係而家我着住呢件出发前买嘅，即系 U 记嗰啲咁样啦。咁其实咧，我心里边一路都觉得啊，其实保暖系咪一定要着到嗰成只米芝莲咁咧？即系有冇啲靓啲嘅褛系可以，即系都保温 咧？ 咁 其实都好兴咩噶？即系一啲比较薄身少少嘅羽绒外套咧，咁啊长身啲咧。其实都有人讲过话咧，其实你可能即系着衫，你可能着太多层，其实系冇意思嘅，冇用嘅。基本上我谂可能喺好冻嘅环境底下，你可能着三至四层。层嘅衫已经系好足够去做嗰个保暖噶啦。其实有时我例如可能我听有啲人讲咧，咁样着今日嘅气温咁样，佢话佢着咗六件衫，咁其实系冇乜用嘅。系啊，其实你基本上你只要啲配搭系啱的话，你四层左右啦，咁你俾个空间自己室内室外换一换，咁就其实好 OK 嘅。 因为我成日觉得即系得罪讲，我觉得羽绒外套系唔靓嘅，好少见到好靓，因为靓嗰啲我就真系买唔起。 你有冇谂过其实系人嘅问题啊？ 唔关事啊。 我就见过好多系靓嘅羽绒外套，即系唔系嗰啲咧，即系我明啊，有啲羽绒外套你会觉得着到个人好漏爆啊嘛， 唔单止系纯粹佢嗰个设计，即系间间咁样，即系你见嗰啲连锁铺头门口嗰啲系好睇，嗰啲外国人咁样，日本人咁样， 所以我咪话系你个样，你个外表问题咯，讲到尾唔系，即系你明唔明啊？件外套系无辜噶，佢嘅存在就系咁噶啦， 但我唔系日本人啊， 系睇你衫着人定人着衫嘅啫吓。唔係都唔關事啊！我哋可能好多香港嘅男仔著都好睇噶，即係你揾阿 Jeffrey 著一定好睇噶。 Jeffrey 著咩好睇？ 係Jeffrey 佢著短褲都特別有味道， 佢都唔凍啊！啲風吹埋隻腳度入風，佢都唔怕。我諗佢已經一早已經學識咗一樣嘢，要靚嘅話就唔可以怕凍唔怕熱啦。 你有冇諗過其實係 其實佢 本身 佢喺巴黎好凍係嘛？ 係但 係要頂住， 要 巴黎係啊，我啲失业，点解失业？因为真系太冻啦咁。咁跟住咁呢个系我嘅喜好啦，所以我就一路物色，即系点样可以唔系羽绒外套咧咁。咁、但系我唔系抗拒着羽绒类嘅嘢嘅，但我着背心喺里边咯。咁所以咧，我结论就系我外边揾一件系挡风、保温嘅衫，佢未必要去到羽绒嗰种咁暖。咁、然后里边即系最底就嗰啲保温底衫啦，中间有一层咧就好 flexible， 就会我随身一。天气冻或者介乎嗰啲日头廿几度、夜晚十几度嗰啲咧，我就会带住件羽绒背心喺背囊咯。咁、即系因为佢够薄咧， 可以随时着，随时除翻落嚟， 唔使着住佢翻工。咁你夜晚冻，摄多一层喺里边，又唔会着咗出面咁就得啦，系咪先？ 因为我好记得琴日同你收工嘅时候都比较夜嘅时间啦，都成十点钟夜晚已经系嗰个广播度呼呼声啦。 黐线噶，啲风吹埋嚟系黐线。 你就系失察冇带嗰件嘅。我冇带啊。嘅背心仔， 我戴咗条颈巾咯，因为颈巾对于我嚟讲，颈巾真系有一件衫，所以嗰四层其实喺我嘅心得里边咧，包埋颈巾、保温底衫啦，跟住中间一件普通你啲 sweater 嗰类啦，件外边挡风嘅大褛啦，然后你加多一条颈巾，咁四层，今日就已经即系。够使啦！我已经戴咗颈巾翻嚟，我都未着，我谂住收工太阳落山出去咧先至用。 哦， 系啊，因为如果而家已经用晒全副武装嘅话咧， 你出到去就会觉得冻啊嘛。 系啊，同埋你去到你翻嚟日头嘅时候都咁样咧，你啱啱收工，而家开始跌噶啦，好似个屎咁。 同埋我而家咧每朝起身咧，我都要冲一个热水凉啊。即然后咧，一冲完个热水凉，即刻咧就将啲衫套晒上身咧，即好似即我唔知会唔会有少少自己呃自己啦，可能有用嘅就系、是、即将嗰个热热地嘅感觉包住喺度，唔好走咁，跟然后即刻换好衫就即刻冲出去啦，咁就感觉上就冇咁冻咯，即系暖啲啲咯，焗住咗嗰股热喺度咯。 冇计啊，因为我觉得呢一方面咧，其实住喺冻地方嘅人嘅心得特别多，即好似你咁嗰啲身界再低几度咧。 所以新界嘅人咧，你发现系会好多都系会养宠物噶， 通常会养下猫啊， 即系个保暖心得嘅咩宠物啊，个 其中之一咪讲下笑嘢，但有都会有帮助嘅，系啊，即系夜晚瞓觉嘅时候揽住只猫咁样瞓，就即系件事系会舒服啲嘅。 因为我屋企有个细细地嘅暖风机嘅，咁啊暖风机就欺骗咗我嘅身体啦。点解咁讲咧？因为我琴晚屋企做嘢嘅时候，即系知道个温度一路开始跌紧啦，开住个暖风，我就暖住只脚嘅啫。咁跟住就喺电脑面前做嘢啦，去到半夜就谂住出去个厕所啦。咁我即系唔为意啊，个暖风机咧控制咗个室温咧处于一个舒服嘅温度。 系。 但我离开咗行出去咧，哇！嗰一下就摄一摄咯， 啊！ 即系你就突然间哇，冻一冻 一冻， 系啊！我未去厕所已经震一震。已经震一震啦，嗰嘢 开咪真系有样嘢唔知讲讲。而家你边呢个温度最纠结，每日最纠结系做咩？ 去厕所， 去厕所真系好纠结呢件事。 特别系比较大嘅工程， 系啊，因为 个厕所办， 我真系突然间有个冲动想装嗰啲暖即 系 电嗰啲厕所办咧。可以暖到咧，哇！件事真系唔同好多，舒服好多、啊。 啱啱嗰次所以去日本即系月头去咧，完全唔会犹豫要去厕所噶。 坐落去嗰下，你觉得系哇好舒服啊咁样。 香港咧，即系有时都抹一抹之后咧，都会即系透过张纸巾隔一隔咧，会 feel 下个厕所板系会唔会好冻啦。 会有几冻啊？ 如果冻嘅话，我会用纸巾咧，好似人哋冰壶咁 啊，捽啊， 捽到 捽到摩擦佢产生呢个热力吓，然后先坐落去。 反正你都要抹啊嘛，抹嘅时候你咪用冰壶嘅，系咁捽捽到个热咯。咁你坐耐冇运动啊嗰下，但我喺日本系完全唔需要做呢件事，我系毫无怨念，一夜坐落。 因为我比较衰嘅，我抹厕所板我系用湿纸巾嗰啲消毒湿纸巾抹嘅，所以抹完之后都唔会产生嗰股热力嘅，我都系会好犹豫咁样 抹两转咯， 都得，但系搞咁多就赶唔切噶啦嘛，你明白？有时呢啲即系人有三急嘅嘢，你边有心闲情日子搞咁多啊？系咪先？即系但系呢啲天气就。会突然间多咗一个消费欲，即系就算唔系买电子暖嗰只咧，而家有一啲出咧系买啲毛毛，即系佢唔系毛毛嘅，即系但系即系佢个厕所板系有一阵类似有阵纤维定唔知咩咁样垫一垫。 因为曾经好似有个 friend 都有谂住买，你头先讲类似毛毛嗰种， 但好难清洁。 系啦，即系佢话最唔好就系，因为佢始终都系有 垫壁咁咧。你索咗啲即系啲咸水咁，好似唔系咁好啊嘛，都系。 系啊，即系咸水都事少，即系你系啦，即系总之好难清洁。 再 核 突啲就唔讲， 就唔讲啦，大家都已经谂到啦。系啊，即系所以就冇买咯，佢最后就 系。所以冇啊呢个，不过唔紧要啦。我睇咗天文台嘅，应该听日就回暖多两度，后日再回暖多两度，过多两日咧就一切恢复正常啦、啊，去翻13-14度左右咁样嘅天气啦。 诶，佢话嗱，今晚及明早天气就严寒，市低最低气温6度，市区哦， 系啊， 最低 咦， 你今晚得3度啫，可能翻去 3度 OK 啦，冇问题啊。 跟住我而家睇緊你頭先講話之後嗰幾日啊， 我諗住今晚上大帽山睇下嗰啲結霜啊。 係啊，你可唔可以影相嚟睇 下？我上網揾一揾有冇嗰啲相影，我驚個電話咧凍到 function 唔到。 系啊，真系会啊，即系嗰啲电子产品啊嘛， 系啊会啊， 又唔知噶， 系啊， 即系唔知太冻嘅话系会啲电用 得， 即系个寿命会短啲啊，即系平时用两个钟，而家可能个即系会短少少咁 咯，快啲咯， 系啊，好多呢啲。 同埋温提一样嘢，我咧都提醒下咁多位驾驶人士啦，喺呢啲天气冻嘅时候，可能有啲小动物会即系匿咗喺个车底啊嗰啲位置，咁你如果开车前嘅拍一拍啦， 系啦，提醒下啦，大家即系呢啲天气影响好多生活习惯，大家唔好惯，系啦，咁就大家。小心啲啦，出出入入咁就 唔好冻亲，唔好冷亲， 冇咩就 唔好焗亲， 就唔好出街咯，拉喺屋企保暖咯，唔好病，因为好易病。 今晚超多人打边炉，我同你讲，个个人都话今晚 我今晚想打，不过我阿爸话嫌我夜收工唔打，我话你不如食住等我。 你嗰个系宵夜时段嚟噶啦，你翻到屋企 系啊，大家保啊，咗唔好病啊。 视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时。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睡 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痛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头活过乱世是一种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时，这个夏天满是甜，回忆也满是笑，说着睡连街灯都暗了，令头上再多波折都要尽向月起起，看世事需过分完事，就这么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随风与你玩笑，俗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什么都也不理。 刘先话个温度系咁跌跌到点啊？ 哇，真系要讲， 唔好算啦。 好似早几日我老婆血压咁， 听过 CY Leo 嘅糖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农历新年特别通关安排，深圳湾口岸年三十至年初四24小时通关，年三十同埋年初二罗湖口岸延长运作到凌晨两点。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话，考虑到落马洲黄岗口岸正系进行重建升级工程，只有几个柜台可以提供服务。若果跨境私家车并冇持有落马洲黄岗口岸嘅许可证，年三十至年初四期间只可以使用深圳湾口岸。卓永兴又话，为免因为跨境私家车喺落马洲黄岗口岸出现樽颈嘅情况，运输处会喺新田一带通往落马洲黄岗口岸嘅主要路段设立指定行车线，俾跨境巴士、黄巴、小巴同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专用，确保交通畅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瑞士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他发言的时候说，一国两制一直是香港的制度保障，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确保特区独特优势得以维持，同时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成功国策。他说，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下，社会动乱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是社会稳定，法治和治安得到恢复，城市重回正轨，市民继续享有合法权利和自由。 陳國基說，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和核心價值，法院行使獨立審判權，市民得以安居樂業，企業蓬勃發展。他又說，在國家支持下，香港將繼續向前邁進。保護兒童會核下同樂居虐兒案，再有員工被判囚，一個員工被裁定三項虐兒罪成，在區域法院判監15个月。法官判刑的時候說，被告大約一個月內三次對3岁或以下無力反抗的幼兒犯案，包括扯男童的頭髮、抱起並且將他釘在地墊上、將女童釘在角落令到對方頭部撞牆，以及目擊同事向幼童施暴的時候沒有介入或者制止。法官認為被告的行為明顯令到兒童受到不必要的苦楚，而助事不理同事的施暴行為罔顧幼童受到的傷害，構成個人故意忽略，同同事共同犯罪。法官又說，被告的行為違反公眾對幼兒工作者的信任。港股反彈，重上15000点以上收市。外电报道，内地考虑涉及20000亿人民币的救市措施，港股最多曾经升超过550点，收市报15353点，全日升392点，升幅2.6%，是今年以来第三日升市。科技指数升近4%，重上3100点的关口。内房、物管、汽车和金融股都向上。在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和听朝天气严寒，市区最低气温大约6度，新界再低2-3度，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高地有可能结冰，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63%，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慢线系有坏车，现时嘅车龙咧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朗公路嘅坏车，两边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到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仲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车龙去到公主道近创知中学，观塘道去旺角近启业村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桥底咧系较为繁忙，车龙去到风力楼。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雨水！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系冇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嘅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佢，将佢调派到急诊科。不甘被大材小用嘅白术，遇上强势嘅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全力冲，一起见证香港海关怎样尽全力与犯罪集团斗智又斗力。电视节目《海关 get set, go》深入介绍海关各个部门的任务，由反走私到打击假货到打击毒品，让你我知道每一位官员怎样紧守岗位为香港把关。今晚7:35，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莫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班神，点先为之空虚寂寞冻啊？ 波城，空虚寂寞冻嚟讲呢，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有时有啲歌曲可能都会带到呢一种嘅感觉俾你啊。 红和绿转又转，醉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白，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清洁使我面红，奇我幻想有天去不羁，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于多感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爱受了委屈。

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那时。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半纯情，不改也可。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做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我。同样与你在旁，如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放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情侣角色，朋友角色。 年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林峰《无伤大雅》，仲有 J 风冯允谦 featuring Marv 邱贤同《All That I Want》。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时候我哋会感叹生活上见人无数，但系当你揾啱对象，原来亦都系结束嘅一刻。人生嘅剧本，有时处于被动嘅我哋，就要学懂感激同埋接受一段美丽嘅回忆曾经出现过。佢将呢份情感唱出嚟，佢系应志月 ，You Are Gone。 如人从自多一对的人成熟后，千秋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历天进与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Now You Gon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应志月》，You Are Gon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用双脚出走，跟我哋大自然深度游。电视节目《大自然深度游》，每个星期六有专家带路，带你畅游十大香港郊野公园同自然生态保育区，推介郊游路线。沿途到想打卡景点，讲解当区生态特色。 今个星期穿梭西贡岛聚，游历西贡海艺术节。 星期六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波，由得咪高分骚动音波，由得广东波骚动音波，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佢啱啱生日、哦， 系啊，宾神，上次我哋仲应承过佢，今次会送呢一句俾佢，攞嚟做生日礼物就啱晒啦。 应节月， 唔知道今年佢有啲咩愿望呢？ 送音乐嘉宾由细猫应志月 ，Hello， 大家好。 系啊，我哋今日送上呢一个卷轴咧，系我哋手信用啊，因为 我哋好手信用，上次讲过话要送嘅，因为 系啊，所以我哋觉得冇可能喺呢个节目嘅呢个过程当中，冇可能唔送一卷咁样嘅卷轴俾你。 同埋我觉得今个月送都好 啱数嘅， 特登谂一个。理由 理由啦，两个理由 先开 开咗先 啦， 就系、是、啊， 应节月啊，耶，应节月。 上次讲过啊嘛，系啊，咁啊，我系觉得都系要揾啱时候啊，应承你冇理由唔送啊。咁啊，呢、okay. 一个月除咗系会即将迎嚟呢个农历新年之外咧，仲要系咩？系你生日 月 啦、 啊，系 生日嘅月份啊。仲係一個即係應咗呢一個節日嘅月份，所以我覺得喺你生日呢個月份送俾你真係不得了啊！ 我覺得咧，蘇棟啲主持真係越嚟越有心思啊！而家 係啊，真係會諗好多啊，先至會送出一份禮物，真係唔係求其咯。 好期待下一次係咩？ 睇你兩條友點死嘅一個狀態， 係咪冇橋啦？冇橋你出聲啊嘛， 係啊，咪算啦，又唔辛唔辛苦啊咁 咩有啲之前有啲 fans 講咩應志越南盾啊嗰啲咩，你可以。 ready 定啊嗰啲咧， 西班牙 fans 麻烦供应下俾我哋 嗰啲咧，坐而都系嗰啲 英姿越夜越有机啊，即系食嗰个字 系啊，为咗食， 为咗食字嘢食字啦咁样。 O K， 系啦，咁但系喺呢一个嘅生日月份当中啦，即系都补足一个生日快乐啦，系即系知道你都系工作中度过啦。呢个生日如何咧？即系有冇一啲自己唔同？因为每一年好似一个生日系一个机会，一个 review 啦， 做 appraisal 啊嘛。 你自己有冇呢一种嘅状态？ 今次其实生日对我嚟讲，我自己其实就冇乜 feel 嘅，但周边啲人同我讲好多嘅。咁最主要咧，其实转字头，咁啊三字头啦，咁个个都话三十二立，三十二立，咁我就会觉得即系有啲压力嘅。 系人哋讲你有压力啦。 人哋講啦，人哋講啦，壓力即係好似呢排打拳咁咧，都特登做運動都就住嘅，死咯！依家三字頭唔夠膽做得咁長， 仲有得，仲有時間嘅， 唔係真係㗎，即係個心真係會咁諗㗎，係好尷尬，即係見到哇，好似以前就係咁狂打啊，只腳係咁踢啊，跟住依家我真係會無啦諗一諗，死啦！依家三字頭會唔會容易受傷？ 但我心係咪身邊啲 friend 咧講之前，其實你對於所謂轉字頭咧，完全冇乜太大嘅壓力或者感覺？感觉噶，以前都冇噶。 其实不嬲，总之就其实过咗二字头已经觉得自己年纪大噶啦，即系一到二字头，其实就已经要追赶时间， 就老啦，觉得自己 系啦，就已经觉得老啦。咁最主要因为都话当初喺练习嘅时候见到，即系可能自己二十岁、廿一岁咁样嘅时候，见到周边其他人可能练系十五岁咁样，咁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哇。人哋有咁嘅技能咁叻，咁你要追赶咯， 系啦，即系见到身边嘅人嘅年纪又细啦，咁样嗰种就有个即系一个数字上嘅咁样嘅对比之下就觉得啦， 系啦，咁再加上自己依家嘅成绩又好似唔系好 OK 咁样咧，咁所以咧就要加把劲咁样操 fit 自己嘅身体啊 ，keep 住最好嘅状态，咁所以咧就。又要再 push 得自己多啲咯， 系喺个体能上面嘅下降啦，我形容系呢个转变啦。你有冇觉得自己嗰个人嘅心境上面有唔同咧？即系唔一定系啱啱去到话，而家一转头嗰一下，可能系呢一两年，因为系一个 阶段嚟 咁样啊。你有冇咁样觉得？ 其实有嘅。咁最一开头，其实啱啱出道嘅时候就会好自我啲嘅嗰種感覺，咁去到後面20尾啦，應該叫20尾嘅時候咧，就會諗嘢會市場化多少少，或者咩歌係啱觀眾聽咧咁樣嘅，即係嗰下嗰個音樂路嘅方向其實係咁，但係即係可能會諗周邊啲人點睇多啲咯，而忽略咗自己嘅感受，所以踏入30岁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哇，依家係時候要諗翻自己應該想點啊，即係俾翻自己到底細貓係想點咧咁樣。 我想知道當時嘅你咧最自我嘅嗰陣時個諗法係有冇例子係邊一種啊？即係嗰張係咪呢張太 pop 啦唔做咁？即係係咪即係呢一啲嘅諗法咧？ 嗰陣時就係、是、做邊一種音樂？我中意呢種音樂即就做啦。係 自己中意得㗎，唔使諗咁多㗎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頭一兩年其實嗰種音樂風格係漂浮不定嘅。即係自己又會想覺得話，自己讀開音樂咁，你梗係玩多啲唔同種類音樂啦咁樣。但係反而好似會令到觀眾未必摸到我自己嘅定位咁樣。 係。 跟住去到後半年咧，就會覺得，香港即係睇翻啲 report， 香港嘅觀眾好中意聽 set 嘅情歌噶嘛，係咁做 set 嘅情歌，係咁做。 你要啊嘛，我俾你， 俾曬你，但係又好似又唔係呢回事喎。咁所以啱啱最近同埋。再上一首就會同唔同嘅 artist 一齊合作多啲，擺多啲自己嘅諗法落去咯。 係嗰、個諗法上面就即係之前可能喺個音樂 style 上面嘅諗法，而家嘅諗法係咪喺一個可能 message 上面或者想表達嘅信息，即係呢一種係會強烈過，淨係單純喺個音樂風格度。 係啊係係，即係啲 message 之前就會。即係可能就會覺得這個 message 幾得意喎，就會想講，但係而家會想再包圍得多啲，同埋。想感動多啲其他人，即係用一啲即係對上可能20尾啦，嗰啲歲數嘅時候咧，就會情歌嘛，係咁做情歌，所以個都係一啲感情上面嘅嘢。咁但係而家咧就會想用多啲唔同嘅角度再講其他人與事，即係唔一定係用愛情嚟包所有嘢。 但係撇開做歌之外，有冇可能即係講緊？廿零歲嗰陣時啦，都有幻想過啊，自己嘅30歲大概會係點樣嘅？咁嗰陣時都會有個 picture 喺度俾自己 哇，好，我又冇特登咁諗喎，即係唔俾自己肥囉，都係 係啦。咁呢個 keep 到，呢個 keep 到， 好難嘅，要係咁做運動。但依家係叫做再進入另外一個新嘅境界嘅，係啦、嗯。因為以前就係二十歲，可能係純粹唔食嘢啦，開頭嘅時候唔食嘢減肥，去到25嘅時候呢就食少少嘢，食勁少嘢，但做運動啦。咁而家咧就係、是、開始聽多啲嘅營養師啊，佢哋講就係、是、即係又會做 gym， 又會食多啲嘢咯，都食幾多依家。 啊，咁嗰陣時即係聽你咁講，就係嗰陣時嗰個最重要就係總之唔好肥就得啦，即係唔算有一個叫一個定一個限期，幾時有啲咩目標嗰種狀態啦。後生嘅時候 又冇特登，即係都係係咁衝咯，都係逼自己衝。 咁、啊、反而到咗而家嘅時候，就開始又反而會做一啲好實在嘅目標俾自己，即係以前唔做，反而而家做咧。 何等先，等我諗下，你指嘅實在嘅 可能係頭先身體上有啲磅數嘅追求，啲身形嘅追求一種啦，或者可能健身以外生活上面嘅嘢，我會有啲明確啲，因為以前反而冇嘛，會唔會變咗而家調翻轉，我有咗一啲反而好 specific 嘅目標會？ 買架車，或者可能出隻碟開個 show， 即係各方面一啲咁樣嘅諗法，想要嘅嘢咁樣。 會唔會 specific？ 我自己最想就係同唔同嘅 artist 合作多啲啦，咁、因為即係依家都實踐咗嘅，其實近呢半年都開始同唔同 artist 合作嘅時候，就會即係自己又會覺得做音樂嘅時候會進步咗嘅，因為同唔同 artist 去合作嘅時候，又會吸收多啲即係大家嘅長處咁樣。咁即係嚟緊都會係咁樣，以一個咁樣嘅方式去做咯。咁我自己其實最想就係同唔同 artist 去開 concert 嘅。咁、最近其實都有睇阿 Jace 同埋 J 峰佢哋嘅音樂。嘅音樂會 啦， 係啦，咁啊發現其實係即係好得意嘅，係可以有好多 chemistry 喺裏面嘅，即係你去同另外一個 artist 合作嘅時候，一啲曲風上面又有變化，一啲合唱嘅歌又會係另即係變咗另類咯，係咯。 俾你揀，即係如果同一個或者一對 artist 去合作。搞一個 show 也好，做一啲唔同嘅合作也好，你會想嗰個 artist 有一啲點樣嘅特質呢？其實， 哇，其實我自己就個野心幾大嘅，因為我自己其實有跳，即係會跳到啦。咁我希望有一個係跳到嘅 artist 啦，即係我一定會喺人生中好想合作係，有個 artist 無論男或者女都好，可以乒乒乓乓咁樣跳曬成個 concert 嘅。跟住又會有一啲 artist 可能係。我自己好中意玩 R&B， 亦都系读呢类嘅音乐。咁其实都系啱啱有指 J 风，佢系会好有嗰种即系大家唱系好讲咗，即系讲嗰种 scale 啊，即系一啲唔同嘅 pattern 玩 free fall 咁样。我觉得都几正嘅呢一种。系啦，阿 So J 都几正，我觉得阿 Seal Star 系啦，佢哋即系嗰种 feel 咯，我自己又好中意。 系。咁另一樣嘢，即係頭先你有講話，譬如喺打拳嗰度，你會遇到一啲即係後生嗰啲，咁你會有一種感受喺度啦。咁喺音樂上面其實都一樣，即係你一路玩音樂嘅同時，亦都嗰、那個、那個 music scene 裏面亦都慢慢加入咗好多唔同有啲唔同類型嘅男女組合樂隊咁樣。你自己望住呢一個 scene， 你會認識佢哋，或者聽佢哋嗰個你自己感覺又係點樣咯？ 我自己啊，其實嗰個心理嗰個變化都幾大嘅，好搞笑係因為初入行嘅時候咧，就會好多前輩啊嘛，咁好緊張。去任何嘅頒獎禮，見到唔同嘅前輩都會好緊張。咁呢樣嘢可能喺韓國上面個影響得我太多。第一見到嗰啲新嚟嗰啲，我就即係會想恰佢哋嘅，即係好似 做咩唔同我講敬語啊？ 你做咩唔打招呼？即系会好 前辈啦， 系，即系另外一种嘅开心嚟嘅，即系你可能左边见到一啲新人啦，跟住做咩唔打招呼，一转个头见到，哇，全部前辈，对唔住啊，对唔住你， 我系细猫啊，你好， 系啊，你好，系啦，即系好自然，系真系会有咁样噶， 系，咁都几好，因为有一啲会知道嘅就系、是，见住越嚟越多新嘅即系新生代涌现嘅时候，就会有一种压力喺度噶啦嘛，即系我自己都要叫做点样啊，与时并进。或者要即系留意一下个最新嘅 trendy， 但系啱啱你嗰种有一种少少换味啲嘅一个心理状况喺里边。 系咁，但系我哋同翻可能大家差唔多同期入行嘅时候，大家都会感慨咯，都话哇，都话咁快有几年啦，咁样都会觉得咁一定会有人被淘汰，咁亦都有人会留低，咁所以大家都会感慨哇，慢慢有啲人会被淘汰，又会话大家都要继续加油啦，咁样 系。 即係見到面，大家都會講下呢一啲。 係啊，當年同期嗰啲，同期嗰啲會咯， 係年紀相近嘅年紀。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大家熟知就可以數翻有邊啲同期嘅係都玩緊咁樣樣。係 啦。 本新闻之前听过有细猫之前的作品，一首偏向佢自己。头先讲好中意 R&B 风格嘅歌，歌名叫做《别想太多》。新闻翻嚟之后咧，佢会详细介绍新歌《You're Go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朝早市区气温下降到六度左右，是入冬以来最低气温。大帽山最低气温录得零下二点四度，山顶多处结冰。天文台话，预料听朝仍然严寒，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六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高地仍然有可能结冰。有专科医生提醒，长者即使在屋企都要注意保暖和保持空气流通。政府公布农历新年特别通关安排，深圳湾口岸年三十至年初四24小时通关，年三十和年初二罗湖口岸延长运作到凌晨两点。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话，考虑到落马洲黄岗口岸正是进行重建升级工程，只有几个柜台可以提供服务，若果跨境私家车并没有持有落马洲黄岗口岸的许可证，年三十至年初四期间只可以使用深圳湾口岸。卓永兴又话，为免因为跨境私家车在落马洲黄岗口岸出现樽颈情况，运输处会在新田一带通往落马洲黄岗口岸的主要路段设立指定行车线，给跨境巴士、黄巴、小巴和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专用，确保交通畅顺。南韩主题乐园爱宝乐园宣布，旅居南韩的大熊猫福宝将会在四月初返回中国，其后送到四川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乐园计划在福宝回国一个月前结束和公众见面的活动，并且将它转移到单独空间进行照料。另外，由今个周末起，游客和福宝见面的时间只是限在下午，以便福宝适应。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3月向南韩赠送大熊猫爱宝和乐宝，两只大熊猫其后在2020年7月诞下福宝。根据规定，中国向外国赠送的大熊猫和他们在国外繁殖的后代需要在4岁之前回国。在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和明早天气严寒，市区最低气温大约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高地有可能结冰，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60%，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嘅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接近新柳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上狮隧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分域街，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对开。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对出的车龙排到去三圣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就咁样保持正常呼吸， 我唔得噶。 我有落水，我就呼吸唔到噶啦。 虽然被困嘅丁丁丁终于被救援队所发现，但系恐惧潜水嘅佢，最终可唔可以跟随展颜一齐逃离险境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4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同埋灵活嘅工作安排，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嘅好雇主，不论公司规模都快啲嚟参加啦！活动喺2024年3月31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下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数过有我。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细猫认字喺度嘅。咁你嘅新派台歌啊，若干咧呢一首歌就系你咁多作品当中，好似系第一首 Ben 生嘅歌嚟嘅。 其实我从来都冇谂过 Ben 生嘅，从来都冇谂过。 其实起围嘅时候呢一样嘢待咗喺度几耐？点解由冇谂过做 Ben 生，去到最后今次出现到有 Ben 生嘅歌咧？ 系咁，点解咧？其实就系正正就系本身一开头我哋即系我同 Pandora 点认识咧，就系一啲活动啊、颁奖礼认识嘅。咁其实我哋咧都有啲社恐嘅，系啦。咁你知颁奖礼啊或者其他活动咧好多人噶嘛，咁左边50个，右边得3个，咁我就见到呢个角落，咦，得3个好似几舒服，跟住行过去匿埋一堆啦，咁样。跟住佢哋话：喂，你都社恐啊？我都系啊，好紧张。系啦，咁大家又倾偈，咁佢哋又中意打机又笃笃地嘅咁样，跟住又打波啊咁样，跟住大家就好啱倾咁样。咁其实次次出席活動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嘅時候咧，就 friend 咗，好自然 friend 咗，跟住又會一起打下機咁樣。咁啊，直至到上年咧，有機會同 Tony 合作，跟住就話：，不如大家真係寫首歌啦。咁本身咧，我哋就兩個都好共通，中意日本一對 band 嘅，係啦。咁咧，我哋就算係叫模仿咗嗰對 band 去寫一首歌。但係咧，蘇老闆咧就一夜 ban 咗嘅。蘇老闆就話：，你哋兩個寫首歌，完全係冇你哋兩個嘅 味道喺裏邊。 係啦，係啦，冇你哋風格。不如你重新寫過啦，咁樣。咁我哋嗰下就哇，咁突然間咁樣嘅話好難喎，咁樣。所以咧就呢首歌係由 Pandora 佢哋個大郎去寫咗啦，跟住我再 depends on 上面再改好多嘢。 哦，咁但本身寫嗰個被 ban 咗版本嘅時候，係咪兩個大家都係即係嗰種 jam 法，係咪大家都即係喺同一個空間，然後大家就 free flow 咁樣掉嘢出嚟？ 係啊係啊係係、啊，大家都係直接可能彈下琴啊，跟住。Tony 是彈吉他咁樣，係啦，我哋本身個諗法就係天跌落嚟當被琴嘅呢個主題。係 點解會係一個咁嘅主題咧？嗰時 嗰陣時大家都可能即係人生呢啲嘢，即係唔好理咁多啦，死就死啦，都係咁樣噶啦。 去先啦， 之類嗰啲係啦，去啦咁樣，即係嗰種 feel 係咁樣，即係唔好諗咁多嘢啦咁樣嘅。咁後尾就再改咗咧，就係 depends on 佢哋呢首歌，所以喺上面度加。而蘇老闆咧就係差唔多喺呢個作品近乎完成之際再加落去嘅，佢係有段 rap，因為本身咧就係 solo 嗰度咧就正常啲 band 係有 solo 噶嘛，蘇老闆話：，對對 band 都 solo 嘅，佢話你 不如都俾人估到啦，跟住就加段 rap 啦咁樣，跟住所以其實錄曬噶啦，啲樂即係樂器都錄曬噶，跟住係可能係尾二嗰轉，佢話喂要加段 rap 啊，你過嚟補錄啦， 咁就要改啦嗰啲話， 係啦係啦，咁所以個 credit 都會落埋蘇老闆。 哦，因為啱啱你有講到就係、是、即係最後轉咗呢個 approach 就係 Pandora 佢哋起咗個底先，然後你就會再加你嘅個 touch 上去啦。咁譬如而家我哋聽到成品當中有冇邊啲嘅部分就係你當初聽完之後，你自己嘅諗法亦都加上去，令到呢一首歌有 Pandora 嘅嗰陣隨之餘，亦都有你嗰陣。 咁、我自己會好中意用一啲嘅變調嘅一啲地方，咁、所以、可能前面都係 Pandora 佢哋嘅創作之後咧，後邊咧我就想加啲驚喜，可能入到 Bridge 嗰啲位，咁所以用一啲特殊啲嘅 chord 啊嗰啲去再轉，令到。有啲我嘅味喺裏面咯， 係因為譬如即使可能同一句歌詞，如果冇記錯，即係第一段原 Now Your Gone 同埋第二段 Now Your Gone 嗰個去法都唔一樣， 係啦， 就係嗰種玩呢啲咁樣， 係啦， 咁啊亦都即係嗰個曲完成咗之後，咁因為本身個題材就叫做咩天跌落嚟啊，當被冚，而家就係講人生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出現咁樣，係依個嘅轉折啦，又點樣樣變化咧？ 係咁就係因為自己都喺上年經歷咗好多事情啦，咁我自己咧就。有一個新嘅諗法就係、是，不如就講下人生上面就係好多人出出入入啊咁樣，咁好想將呢個 message 帶出去俾觀眾，就係好感慨嘅，就係、是、朋友又好啊，親人又好啊，係啦，戀人又好啊，即係所有嘅，即係連 fans 都係啦，咁都一定會有人進有人出，所以呢一樣嘢係。感慨咯，系咯，想透过呢首歌嚟讲。 咁其实如果喺即系现实世界当中一啲好多唔同，即系头先讲嘅人物进进出出，其实你平时一路自己去要 handle 或者面对呢一啲嘅时候，系你容唔容易做到咧？都 其实都还好嘅，咁都一直多谢 fans 嘅支持啦。咁其余周边嘅朋友其实都系比较宅嘅，咁我即系一宅就大家都系 即刻唔敢认啊，唔系即刻唔敢 認。你哋都 我哋都系一份子嚟，你唔好谂 君子之交淡如水啊！我系出嗰个定系入嗰个啊？ 我哋喺 app 度 add 咗 friend 啊，你唔好唔记得。大家 level 虽然唔一样，但系都 add 咗啊。 系咩？系咩？ 而家你个 level 俾细猫超越咗啦，我记得系。 我话即系大家嗰下个兴趣啊爱好，大家一样，即系都唔会冇一变咯，即系好。是啊，所以自己又觉得几好嘅，都啱倾，即系大家有咩 game 啊，有咩好睇嘅动漫或者戏 share， 大家都会倾咁样。 但好劲嘅，我觉得细妈好多面向嘅，即系你话佢宅还宅啦，佢又会做 gym， 有一班做 gym 嘅朋友啦，佢饮食上面咧，佢又会有好多唔同 饮食嘅睇 法嘅，好劲噶。佢嗰阵时唔知介绍我减肥可以唔知。點樣溝啲嘢飲出嚟，咁啊唔使肥，但又好好飲啊！咁好，佢好多呢啲招數喺度嘅，係。 咁所以頭先講，即係你會有好多唔同嘅圈子、唔同嘅朋友喺身邊咁樣。咁喺即係呢一首歌，譬如歌詞上面同即係 T-Rex 今次揾佢去填呢一首作品，因為我見佢自己都有話，即係呢一個嘅 topic 上面，佢自己都會 review 翻自己，我佢自己都好有感覺，係咯。因為我見佢話直情係即係首歌當中聽嘅好中意，跟住後屘就發現哇，原來有一種即係有一種叫做苦苦地啊，嗰種嘅 sadness。喺里边嘅， 其实本身连可能编曲上边咧都系比较 sad 嘅，系啦。咁但系去到后尾，可能同萧老板大家一齐倾嘅时候咧，就系、是、觉得 band 嘅歌唔可以个 energy 咁大个 低， 系啦。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就变翻 break 咗嘅，系啦。连我唱录音都改咗好多嘢嘅， 咁另外亦都仲有，譬如英文嘅词方面，头先讲嘅中文词系 T-Rex，英文词亦都有 Anakin 加入咗嗰段喺中间啦。咁嗰段系有冇都即系你又有将你一啲嘅谂法 share 咗，希望佢咁样写。 其实系阿勤 depends on T-Rex 嗰度再加 develop 落去， 系啦。但系都其实系尾声嚟嘅，因为系阿苏老板突然加，所以其实都系叫阿勤即系直接。一嘢寫落去嘅， 但我覺得因為除咗嗰段英文之外，其實成首歌咧喺嗰啲 backing vocal 上面嘅 design， 我覺得都幾有趣。因為由前段嘅時候會少少地啦，去到後面其實越嚟越多，甚至乎嗰段英文係可能你個 vocal 同其他啲 backing 咧，其實嗰個 balance 上面係大家同等啲，唔會話你突咗出嚟嗰種。有冇都講下可能喺即係呢首歌裏面知道佢哋哦去 design 呢一啲 backing 嘅時候一啲諗法。 咁其實本身啲 backing 好搞笑，就係因為我哋。幾個男仔去做呢首歌啦，咁都係好 氧气重啊嘛， 系啦，阳气重好正路嘅咁样。咁啊，苏老板就有一日就话：喂，不如试下加女仔声啦咁样。跟住咧，录音室里边咧就冇一任何一个女仔，除咗经理人之外。 系， 跟住就叫我喂。二拎你入去唱，咁样 系啊， 入去唱，咁啊唱个 demo， 佢话不如 feel 下得，试下真系女仔唱会点，即 系 因为苏老板咧系好跳脱、好即兴嘅，咁所以咧就录完之后咧，佢过几日喂 OK， 跟住就真系揾一个女仔去录， 系 啦，摆埋落去嘅，将啲声，咁而 backing vocal 就系有阿 Tony 有 Pandora 佢哋一齐去唱嘅，系啦，咁所以嗰个搭住啦，因为佢都想苏老板都系想个感觉系，咦，好似有好多人 support 呢件事啊，支持，系啦，系 都几好笑，即兴嚟，即刻就嚟咧，你入嚟，膊头有翻，全部入嚟嗰种， 系啊系啊，即系一开头你 backing 又系咁样啦，跟住去到后边，诶、欸，你哋大家。band 嗰啲都 solo 嘅，跟住，哎，不如嚟个 rap rap 即兴，即系全部嘢都系即兴嘅，系啊。 仲有冇其他？即系仲有啲可能喺录音或者其他一啲细节上面又有呢种即兴感喺里边系出现到咧？ 佢又系可能叫我试几 version 先嘅开头唱嘅方法。咁其实苏老板即系一开头我可能唱系比较 set 啲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大家去即系谂去幻想出嚟系 set 啲嘅。咁而苏老板就系咁俾好多嘅生活例子我，令到我去转变呢、這个。思绪去唱咯，系咁佢就会举例，因为话你嘅 band 系咪先？你依家又唔系伤，即系伤心嘅话，你一定系 ballad 歌啦，即系再惨啦，可能钢琴咁，你有人拉小提琴咁样啦。佢话你依家有 band 咁，你梗系开心啦，好似打住边炉咁。你个 friend 录一嚿肉俾你抌俾你，其实点啊？你呢排有咩唔开心啊？佢话唉，我真系咁样咯，即系但系你唔会喊晒噶嘛，即系佢会成日都咁样咯，系啦，佢会系咁俾好多。好即兴嘅画面嚟，即系佢嗰下谂到，喂，你食唔食鸡髀啊？你唔，你食唔食鸡髀啊？咁样啊，即系佢又会成日都讲呢啲嘅。 但系现实当中嘅你会系似呢个状态多啲，定系都会系比较沉少少嘅状态多啲嘅咧？ 现实啊，现实我好少，可能我少同朋友 share。好多自己嘅諗法嘅，最主要男仔老實講， 咁啊係出到嚟唔好講呢啲啦。 男仔女仔就話：哇，女仔同女仔見面，哇你靚咗，哇你瘦咗。男仔見到，喂咁多咁耐你仲未死嘅，你唔加錯。即係你知男仔好中意講笑噶啦嘛，男仔係啊，男仔話：喂你咁耐冇見都係咁嘅衰樣，即係都係咁講噶啦。男仔一定啱唔啱先？咁所以係啦，所以好少去講好多心事。就算你講心事，啲男仔都係大過，唉、哎，你自己傻啫，點樣點樣。女仔就會係咯係。即一定支持噶嘛，站边噶嘛， 系啊，姊妹群嗰啲，耶，你系最好噶，嗰啲 分神点晒头啊， 冇错， 系啊，你出嚟都系嗰啲噶啦， 我出嚟通常同佢讲宅嘢嘅啫，系啊，男仔系咁样噶嘛， 但我想好奇，譬如即系苏老板俾咗好多呢一啲嘅画面，一啲情景咁样，即系大家都会想象到啦，但系要将呢样嘢化成到唱出嚟嘅时候都有变化，其实会唔会系哦一啲即系好实际 technical， 其实会转变，例如可能发声嘅位啊，或者个口嘅唔知啊，即系摆个位置、开入程度，甚至乎。有時講我笑得少少，可能已經唔同，會唔會有啲咁 technical 嘅轉變去，即係叫做 react 翻佢俾嗰啲 scenario 咧？ 又冇，其實一開頭冇。其實最主要我諗幾大影響係因為之前同古 Sir， 再加蘇老闆合作嘅心跳回憶，其實真係都花好長嘅時間去錄嘅。咁嗰下其實真係揾聲咯，可能嗰陣時其實揾得耐嘅，都可能四個即係四個禮拜裏邊，即係頭一兩個禮拜可能係都係錄緊頭一句嘅啫。系啦，都系放稳声，所以今次嘅合作上嚟，其实都冇话需要稳声，净系即系用嗰个感情上嘅表达。但系有少少难，我自己觉得难嘅位就系因为一开头我哋都标榜咗系伤心，同埋因为睇歌词系伤心嘅歌词，而你要唱到系有一种释怀咗嘅感觉，系对我嚟讲系一开头系有啲难嘅。 系，咁嗰次揾声，你话揾咗咁耐，嗰次其实嗰个揾声嘅过程，其实系点样？系不断哦，有一个歌词就不断唱嗰句，不断唱嗰句嗰种。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可能系喺三四每一日三四个钟或者六个钟，系净系唱一句咯。嗰阵时系，咁即系尝试用唔同嘅共鸣或者唔同嘅位去唱咁样咯。系啦， 都可以好 desperate 嘅，即系因为用咁长时间。 嗰阵时系有少少，一开头系有少少迷失嘅，但系去到后边系 OK 嘅。 同埋仲要系因为同古 Sir 合作啊嘛， 系啊，都有紧张，最紧要系都紧张。 系，同埋即系三两个钟，我自己俾咩 scenario， 自己都要，即系你都要有嗰种幻想喺里边 嘅。系啦，所以仲再加埋，因为要同古 Sir 嘅声线又要有一个 配合， 系啦系啦，所以花多。 多啲時間。 但係經歷咗呢兩次，即係分別同古 Sir 合作啦，就合唱添啦。咁今次又同 Pandora 佢哋喺創作上會有唔同嘅合作啦。會唔會搞搞下發現，喂，原來同人合作咁複雜嘅，即係有好多好即興嘅嘢，有好多嘢係即係原來係做完跟住會改，做完會改，跟住諗諗下。都系唔好搞啦，先自己嚟算啦。咁样会唔会觉得系好要辛苦？ 又真系唔会。我自己觉得几 enjoy 嘅呢个样嘢，系你会慢慢见到，咦，一开头可能 version A 同埋去到即系 version E 或者 G 咁样啦，去到再后啲嘅版本，其实有对比之下咧，你又会觉得即系每样嘢都有种有佢嘅魅力喺度咯。 嗯，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係有啲改變又係會令到件事有我自己又覺得學到更加多嘅新嘅嘢咁樣。 偷偷地問下，我哋而家聽到呢個 version 其實 version 幾咧？大概 呢一個 version 啊，呢個 version 我諗應該係 D 或 E 啦，應該差唔多。 OK OK， 唔係因為我哋最 rush， 即係一開頭係個 demo 咧，其實係 rough 嗰個位係。可能是編曲上面是 set 的、是啦，跟住之後去到後面開始有啲啲歌詞的時候，可能要點樣演繹啊，或者演繹出嚟個版本又可能set 得滯，跟住再 tune， 跟住又加啲樂器啊，跟住又加 rap 啊咁樣，係啦。 系，咁至于喺一个画面上面去用一个故事去讲 咧，因为呢首歌我自己听落去，其实本身嗰个 feel 就唔系好香港嘅 feel 嘅，咁我就好想喺可能日本即系、就是、外国谂住取景啦，咁结果后尾选择去到台湾啦，系啦，咁因为最主要啦，现实嗰样嘢就系 budget 上面咧，台湾同埋香港嗰个收费近 啲 嘅，系啦，咁香港可能场地上面嘅费用贵啲。但是台灣可能你到時你飛過去就是你住宿嗰啲費用咁樣，咁所以咁既然費用都相似啦，不如去台灣啦咁。咁自己都睇咗幾個台灣嘅導演作品，係啦，咁我好中意今次嘅導演大頭佢嘅作品。咁、那個故仔我都係叫做放手俾導演去寫嘅，係啦。 咁自己拍嘅過程裏面，即係收到佢嗰個故事要 act 嗰啲嘅場口啊等等嗰種嗰啲又如何呢？ 系要喊喎、啊，今次 系啊， 都喊系有啲即兴嘅，系啦、啊，即系喊住系，即系因为我早几日去又要试衫， 系 咁试完衫又要试妆试头，因为惊万一有啲咩错漏咁，就要即刻执噶啦嘛。咁嗰几日因为你嚟紧上镜，你知道台湾夜市好多嘢好吸引啦，咁又唔食得，所以去咗健身， 系就惨到喊， 惨到喊啊， 惨到喊，喺度谂住点解我一排 MV 我想食蚵仔煎啊， 系啊， 过到嚟啊都食唔到， 我过到嚟唔系想做 gym 啊， 系啊，唔系嗰下见到经理人。做 gym， 因为经理人少做 gym， 系啦，咁啊，唉，经理人身体有啲弱啊，唉，真系好感慨人生，我而家三字头啦，唉，咁样， 所以你应该个 MV 只喺你嘅社交平台出一个 MV 导读版啊，其实你嗰刻嗰个心情原来系谂紧呢啲嘢嘅，唉，我又冇得食好嘢，唉，个个都嚟食好嘢，得我冇得食，我经理人又好惨啊，咁样。 但喺拍成個即故事或者取景啊，啲 texture 就出嚟咧，都真係有嗰種好即台灣 MV 大家睇開嗰種 texture， 係咪啲演員各樣嗰啲？即雖然冇出到聲聽到，但係佢哋嗰邊嘅演員都係台灣嗰邊佢哋團隊揾。 係啊係啊係啊，全部都係台灣嘅。咁其實都有好多笑場嘅，係啦。咁因為佢哋係即導演佢哋安排啦，就有一班黑衣人追住女主角啦。咁唔知點解啦，其實。依家我都冇問到點解，咁但係咧追住嘅時候咧，因為台灣佢哋又會講佢哋嘅台語啊，係啦，跟住佢哋用台語講粗口，即係拍攝噶嘛，好搞笑嘅， 有翻個情緒喺度啦， 係啦，有個情緒啦，點解追唔到嗰個人？去咗邊咧？咁樣，跟住我就聽到，即係你平時可能喺電視或者點樣先聽到噶嘛，哇！喺現實中聽到，突然間好想笑，我笑咗，我真係本身食緊嗰啲面嗰啲都差啲噴出嚟，我就。 但係因為你識得，你係識得聽台語， 都聽得識得聽嘅，同埋係你平時有陣時睇啲節目啊，咁佢哋啲。即係台灣 artist 都會有陣時講下講笑啊咁樣，咁所以我就會哇， 即係好地道嘅嗰樣嘢咯。 因為嗰場其實本身好正正常常漫不經意坐喺度食緊面睇住電話啫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跟住但係我講翻就係我最慘點解啱啱喊係食完我全部攞翻出嚟㗎，我冇食到㗎。 你連拍嘢嗰啲嘢食都唔可以落肚啊！ 冇計啦，要 keep 啊嘛。 係啊。 所以到夜晚嘅時候喊，真係去到夜晚都冇啖好食，真係好餓啦，真係要喊啦。 跟住拍完即刻去食咯，拍完即刻食，飲翻珍珠奶茶。 咁掂啦，之後拍喊你全部用呢一個方式搞掂。係 啊，團隊知道只要唔俾細貓食嘢， 係啊， 佢就會可以喊到 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有呢一首若干，即係喺無論嗰音樂風格上面啦，亦都拍攝上面，大家啱啱聽到啦。咁會唔會都今年其實2024年啦，即係音樂嘅 project 其實都一路開始咗好多，即係而家出咗呢首，但係即係 on the other hand 其實都準備咗一啲，亦都有啲新嘅合作班已經進行嘅。 嗯，嚟緊都係時候要出快歌嘅。 嗯， 係啦，咁最主要係對 fans 嘅回應咧，因為 fans 其實好中意睇我跳舞嘅。係啦，咁所以我會準備一下跳舞歌咁樣，咁之後自己會可能想表達多啲唔同嘅情緒咯。咁我自己都有寫啲一啲抒情歌咁樣嘅，係啦。咁但係我自己諗嘅主題就唔係好想係愛情嗰方面嘅。 係。咁有冇其實發現 fans 嘅比重中意你跳舞歌同埋你抒情歌嗰啲，多數係點？有冇話幾多？ 又佢哋又冇特登點講喎，但係我諗跳舞歌係 中意睇你跳舞 嘅。係啦係啦，中意睇我跳舞有啲視覺嘅衝擊啦。但係我自己個人又我自己好老實係，佢最中意係 R&B 嘅歌嘅。但係咧我啊個聲底咧就啱唱 ballad 歌，所以其實好忐忑嘅。 係。 件事 係又揾下聲咯，又揾下聲咯， 又都要交俾唔同嘅監製 啦。係一啲監製上面可能亦都 inspire 到咯。 係 咁，所以有呢一首若干之後，今年2024年大家聽到即係細貓會有唔同嘅作品，有邊啲類型大家可以期待啦。咁我哋都期待跟住之後嘅歌又會有啲乜嘢啦。 好， 好啊，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 耶！生日快樂，預祝新年快樂啊！ 好啊，好，多謝大家。 許個願啦，許個願。 係啊，呢個應節月都話曬都 係應節。好，許個願先。好，大家身體健康。 好， 多謝你，好啊，好啊， 下次見啊， 拜拜， 拜拜。 對望時伴我過度悸動一段，節日時伴我過度燦爛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随更远。聚散似聚盼会逆转。如能重置多一对的人，成熟后千秋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历片进与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Now you're gone。有着谁伴我框进幼稚一段？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似聚，哪有自选？如能重置过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 遗憾与错过，有时变。